第二问题就是说油盐此为镜，这个是油盐，那个就是我们是盐此为镜，那是什么盐此为镜？ 盐此为镜呢，就是说这三种智慧呢，它都各有它的所缘境，啊，都有所缘境，它所缘的所缘境都不一样。那么呢，能引无漏智呢，它缘的所缘境呢，就是佛所安立的依照明句文所安立的法义啊，佛法。啊，那么根本无分别智呢，它的所缘境就是真如实相，啊，它是缘真如实相为境，这个词呢就变成真如实相。那么无漏厚德世间智呢，它所缘的是什么呢？那你们回答一下吧。刚刚上课有讲吧。他就是原真如，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真如相。他会去念，念什么？念那个根本无漏智的时候，原的清正真如的那个景象，他把它念出来，然后他自己创造一个什么真如相，所以叫做代相观空，重虑原真。那他们都是原此为，他们这个词都不一样。回去再看一看，再想一想，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刚刚上课有讲过，如果说花点时间，因为这边是比较繁杂一点，比较复杂，这样子。还有没有问题？ 师父上次讲到那个第七世是有复无记哈。那第八世是无复无记，这个有复跟无复哈，我查了一下资料哈，不查好像还有点懂，查了反而不太了解。好，这个有复是说，它能够障碍圣道哈，能够引爱非爱果哈，引发这个生死哈。但是这个以这样子的定义来讲，为什么第八世叫无复呢？ 第七世它有四个根本烦恼跟它相应嘛，对吧？第八世没有烦恼跟它相应。第八世谁陪伴他的心所是什么？是五片心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八世它是什么？无记心，它不能有烦恼在。如果有烦恼在，无漏智就不能存在那，它就不能够熏进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它必须是无记，它必须保持中立，所以它是无复无记。那么第七世不是，第七世它是一直有四个烦恼相应，但是第七世很生细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觉得那个烦恼显现出来，所以它变成无记。但是这种无记呢，是什么？是有四烦恼相应的，所以叫它有复，所以它是有漏的，是这样子讲。那第八世讲它无复，是因为它没有烦恼相应，它只是五片行心所相应。但它里头有烦恼的种子，但它现行的时候呢，它没有跟烦恼相应，它没有烦恼心所跟它相应。那第七世、第六世，它们跟烦恼相应的时候呢，熏回阿赖耶识里变成种子，所以它能被受熏。如果它是善的，它就不能受熏了；它是恶的，它也不能受熏，所以它必须是无复无记的。这样，所以他没有烦恼心所跟他同时升起，但他能够被熏进去，是这样子。 第二个问题啊，是有一个感想所引发出来的哈，因为师父刚刚提到，比如说五通仙人，他看到柴米嬉戏，他甚至会失掉定力。那他有五通，显然他定力是很，应该是很够的。所以这个定力有的时候其实是还是有